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介绍紧系俄罗斯女诗人亚克马托娃嘅中期嘅作品啦。 系啊，依家我哋终于进入佢嘅晚年吓，真系都几老嘅时候所写嘅诗啦。首先咧，第一首咧系叫做选自《塔什干诗篇》。咁塔什干咧就系乌兹别克嘅地方啦。咁塔什干州一嚟咧，可以讲系好偏远，远离所谓俄罗斯嘅文明中心嘅地方啦。但系另一方面咧，正正因为呢种远离咧，佢成为咗好多人咧躲避呢种政治漩涡嘅一个地方。所以咧，有咗呢一组诗咧，其实系阿克马托娃咧喺佢晚年嘅时候咧，半带住回忆，又半带住咧一种感触去写嘅，因为咧系一首爱情诗，但系。写呢首诗嘅时候嘅阿克马托娃咧，已经系咧60岁啦。 嗯，老年嘅时候系嘛？ 大家听一听呢首诗， 选自《塔什干诗篇》。阿克马托娃，在那个夜晚，我和你都因对方而失去理智，只有不长的黑暗照耀着我们，只有灌溉的沟渠在低低水雨，而整个亚洲散发着石竹花的芬芳。我们穿过陌生的城市，穿过朦胧的歌声，子夜的炎热，一切都笼罩在巨蛇星座下，不敢相互看一眼对方。那里可能是伊斯坦布尔，或者是巴格达，但是啊，不是华沙，不是列宁格勒，这痛苦的不同之处，窒息，如同孤寂的空气，觉得好像是时代和我们并肩前行，一只无形的手在敲打着铃鼓，声音就像神秘的暗示，迷蒙中在我们的面前回旋。我和你浸入神奇的黑暗中，仿佛行走在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上，但月亮像钻石的小帆船，突然在我们相遇又分别时浮现。如果那个夜晚返回到你的身边，对我来说，在你不可理解的命运里，你要知道有人会梦见这神圣的时刻。 选自《塔什干诗篇》，就是亚克马托娃的作品。 好明显应该讲的是年轻时候的爱情，因为这种哇，因为对方失去理智，跟着呢就整个世界都好像是为他们而旋转，但是呢你又隐隐约约感觉到所谓不吉利的事情，这种是一种青年情侣的敏感啦。咁阿克马托娃咧喺1959年嘅列宁格勒啊，回忆起咧佢喺塔什干啊嘅爱情，佢话成个亚洲都散发住石竹花嘅芬芳，呢种非常之柔美，非常之咧甚至系带住一种甜味，佢好早期嘅诗嘅一种特色嚟嘅。咁我上一集有同大家讲话佢早期嗰啲纯粹爱情诗篇啦，但系呢个所谓不长嘅黑暗系咩呢？假如将呢首诗咧锁定系佢同佢嘅丈夫嘅爱情嘅话咧，咁我都有讲啦，佢丈夫后嚟系因为所谓反动啦，即系反对呢个红色政权咧，就被枪毙嘅。咁呢种所谓不长嘅黑暗咧，亦都可以讲系笼罩喺佢哋上边嘅时代嘅阴影啦。后边咧都有讲紧，佢哋一齐咧喺佢哋嘅恋爱之中咧。都不斷出現一啲徵象，比如話巨蛇星座咧，一個好似好點咧，好恐怖嘅一個異象咧，籠罩橫喺佢哋嘅天空上邊。跟住出現嗰啲地方，佢話呢度可能係伊斯坦布爾，可以巴格達。佢又提到華沙、列寧格勒。佢話所有呢啲地名咧，對於佢哋嚟講，其實可以話係同嘅，但係亦都有唔同嘅，就係佢哋每每帶嚟嘅唔同嘅痛苦。點解咧？佢話因為時代咧一直都係跟住佢哋。 时代同我哋并肩前行。呢、这个并肩前行唔系话时代要同你做好朋友，同你一齐扶持你去前行，而系时代一直喺度追杀紧呢一对情侣。咁但系咧，即使系咁样咧，佢都觉得呢个爱情系非常之值得骄傲嘅。佢话会有人梦见呢个时刻，呢、这个有人咧可以系依家60岁嘅阿哈莫托娃，亦都可以系我哋每一个读到呢啲诗篇嘅人。啊，呢、这个爱情虽然后嚟遭遇不幸，或者系根本冇人会记得。但是因为这些诗呢，我们呢去梦见回这一个这么美丽的场景。 是又有些阴霾笼罩住的一个爱情故事。 但是不断都是一些美丽的意象冲破阴霾而出，灵鼓啊、钻石的帆船啊，这些非常之美丽的意象。 跟住我们要听绑卡夫卡。 绑卡夫卡，阿克马托娃。亲爱的人都被别人领走了，我心怀道义不回头看一眼，独自坐在被告席上，很快将半个世纪。四周吵闹而拥挤，甜腻的气息把一切染成黑色。卡夫卡虚构了这样的情节，他描写过查理大桥，那里召开的重要会议就像陷入迷梦的紧紧拥抱，三代陪审员都作出判决是他的错。押送人员不停变换，第六名检察官得了梗塞，而某处因天气酷热，巨大的天空渐渐昏暗下来。美妙的整个夏季一直在对岸漫步，这个幸福的某处我无法想象出。我因响亮的助咒成了聋子，我把短棉衣一直穿到破烂不堪。难道说在这个星球上我比所有人都罪孽深重？ 仿卡夫卡就是阿克马托娃的作品。 仿卡夫卡是阿克马托娃很罕见的一首诗，因为呢其实阿克马托娃和卡夫卡是两种人来的。阿克马托娃的诗呢是很热情啦，同埋呢是很不去掩饰自己的情感的。但卡夫卡大家会知啦，是一个很内敛的人，一个极之极度封闭内向的人。但是点解连阿克马托娃都要仿卡夫卡呢？是因为呢去到1960年的时候呢，他对俄罗斯的苦难呢不单止感到是愤怒啊，或者是悲哀，简直是就是感到荒诞。因为去到1960年代呢，咁其实所谓斯大林时代嘅嘢已经开始清算啦，但係别列日诺夫啊呢、这个克鲁晓夫啊等等嘅统治其实都系冇一个变质喺入面。只不过一切呢就系换咗一种讲法，所谓即系共产主义嘅方言换咗一种讲法，就喺佢入面讲哇，押送嘅人员不断咁变换，啲陪审员呢同啲检察官呢其实个个都好似有病咁样。咁佢呢自己呢就好似卡夫卡嘅小说《审判》入面嗰个唔知因为咩罪名就被审判嘅人。最后喺卡夫卡小说《审判》入面呢、这个一朝早瞓醒就俾人哋法院告票话你要接受审判嘅人，到佢死都唔知自己係获咗咩罪。咁我諗佢讲緊嘅就係话嗰陣时嘅俄罗斯嘅人呢嗰一种共同处境，就是在一个无名的罪名笼罩下，随时会被审判，随时呢会被谴责，随时呢就会呢是被称之为罪人。 是哇，咁佢仿卡夫卡嘅就係佢嗰种荒诞。 其实都唔系仿，简直系即系话我终于认可咗卡夫卡。原来卡夫卡唔单止系属于呢个入面讲嘅查理大桥呢呢个布拉格嘅卡夫卡，系全世界嘅卡夫卡。 跟住我哋要听故土。 故土，阿克马托娃。世上那些不流泪的人，没有谁比我们更傲慢更淳朴。1922年， 我们没有把它装进珍贵的香囊配在胸前，也没有痛哭流涕地为它谱写诗篇。它从不触及我们痛苦的梦境，也不让我们觉得它像上帝恩赐的乐园。在内心，我们不会把它当作可以买来卖去的商品。我们在它之上生病、穷困、沉默无言，甚至对他从来都不会思念。是啊，对于我们，他是兔鞋上的泥泞。是啊，对于我们，他是牙齿间沙子的碎裂声。我们把它磨成粉，又为团剪作尘，它也不会和其他东西相混。当我们躺进它的怀中，和它融为一体，称它为自己的故土，如此自由轻松。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故土就是俄罗斯女诗人阿克马托娃的作品。 故土呢是一首很感人的作品，是其实1961年的时候呢，她已经多次入院了，在她晚年的时候，因为她心肌梗塞，四次心肌梗塞发作入院，她在医院里面写这首诗。每一个诗人可能都会歌唱故土，咁尤其是呢喺俄罗斯喺苏联嘅时期，好多诗人系被命令去歌唱故土嘅、 嗯 啊、因为点呢，共产主义需要你赞美嘛，所有歌都要赞歌，赞美祖国，以便系推行一种爱国主义。但呢度入面呢，佢讲佢嘅故土，佢话我嘅故土同你哋嘅好唔一样啊。有啲人话哦，我要离乡别井呢，就攞一把故乡嘅泥土呢放喺个袋随身带住㗎嘛。以前啲移民都系咁样㗎嘛。佢话我冇咁样做啊。我亦都唔会呢痛哭流涕咁样去即系写嗰啲爱国主义啊，或者怀念家乡嘅诗啊。对于我嚟讲，我故土呢其实佢系完全系一啲好卑贱嘅嘢。系一隻鞋上面嘅泥土啊。佢系我哋食嘢嘅时候呢食嚼到沙。沙在的牙齿都碎裂，但即使是这样，我要将它磨成粉，碾成尘，不是为了将它吃落肚，而是为了我们去瞓入它的怀里面。即是故土对于它来说是最终即是所谓死归故里的地方、嗯、就是这样它才是真正是自由的，而不是说去歌颂它的时候是自由的。 嗯，哇！呢首故土 好苦涩吓、啊 嗯， 即系一个饱经沧桑啦，已经嗰阵时佢已经七十几岁啦，佢回顾自己嘅故土嘅时候，其实佢永远翻唔到佢嘅故土，佢嘅故土唔系喺列宁格勒，但系佢死喺列宁格勒。 莫斯科的一切都被诗歌喂养，阿克马托娃。莫斯科的一切都被诗歌喂养，被诗韵洞穿。但愿寂静统治我们，但愿我们和诗韵分散而居，但愿沉默成为那些和你在一起的人的秘密标志，让我觉得你将以秘密的婚约联合起柱子般痛苦的寂静，在黑暗中磨光地下的花岗岩，迷人的圈子受着折磨，而深夜死亡在耳边说出预言，发出最巨大的声音。 莫斯科的一切都被诗歌喂养呢一首咧， 呢首咧可以讲系一个诗人嘅最后嘅一种诗言志，亦都系佢讲紧咧佢对诗歌嘅理解。佢一开始咧佢讲紧咧，其实系一种俄罗斯嘅传统，俄罗斯系好有抒情诗传统嘅。啊，莫斯科好似所有嘢都可以被诗去写，亦都咧啲人话咧喺俄罗斯咧去到边度咧都可以揾到有诗人写嘅诗去相应又赞美一个地方嘅，就好似莫斯科咁样。但系去到呢个时候咧，阿哈马托娃佢提出一个反对嘅例子，佢话我系希望寂静嚟统治我哋。佢话当我哋唔可以真真正正去写自由嘅诗嘅时候，我不如索性选择沉默。佢话沉默成为咗我哋嘅标志，沉默成为咗诗人咧系好难得嘅待遇。即系点解呢？嗯，我谂如果喺极权社会嘅诗人就会有呢种待遇，就系话 你会被要求歌唱，比如歌颂斯大林。在这个时候呢，阿哈马都说我不如我选择沉默，我但愿有寂静，我都不想要去讲大话，去歌唱极权。所以呢，这个寂静呢是成为了他一个很骄傲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是令他和那些呢死去了的人，或者那些没得出声的人是连埋了一起。咁最后呢，当一切寂静嘅时候呢，我哋听唔到诗歌诗韵嘅声音，但係呢个时候呢，死亡呢用最大嘅声音去发出预言。呢、这个死亡既係阿哈马多娃睇到面临住佢嘅死亡，亦都係睇到佢以前嗰啲朋友啦，曼德斯坦姆佢哋曾经面临嘅死亡。佢呢个时候呢去反对緊第一句话，就係话喂养係只係生㗎嘛、啊、我哋去喂养一个小朋友。 啊、 但係佢最后呢佢话只有死亡才有发声的权利。 是、 啊、这个是一个很，这短短的十零行诗是一个非常沉重而且是一个时代的诗篇。这 首诗由喂养开始到寂静到预言到发声到声音。 巨大的声音，它其实一直都围绕着声音这件事。同埋呢，诗对于一个诗人来讲是几咁痛苦，他应该是用诗去发声，但是他说如果我不可以真真正正发声，我不如不发声。咁其实我都是睇到呢个时候的阿哈马托娃，我先意识到点解俄罗斯人觉得他咁伟大。因为之前我睇佢嗰啲爱情诗呢，当然好优美啦，但未去到伟大嘅地步。 嗯、 但去到呢个时候，佢真係哇，成个民族国家嘅命运好似都压喺佢身上咁样。 係仲要系言行一致呀嘛。最后啦，我哋真係要听呢一首最后的。 最后的阿克马托娃。在我们上空曾像大海之上的星星，光芒般寻找九级致命的巨浪，你称呼它为不幸与苦难，而一次也没有把它叫做快乐。白天在我们面前像燕子般旋飞，嘴唇上绽放着微笑，而深夜用冰凉的手指瞬间就可以把我们二人窒息在不同的城市。而且我们不会交出任何颂歌，忘记了先前全部的罪孽，倒向失眠的枕头，喃喃低语着天地难容的诗句。 最后的就是阿克马托娃的作品。 嗯，最后的虽然不是阿克马托娃最后的诗，他是1966年去世的，他去世前呢都还在医院写了一些短诗，但这首1963年写的诗呢，我觉得有点像一个诗人的遗嘱这样。他说既然他命名为最后的，他觉得他自己呢好像他一直用我们和你、他觉得他已经跟他那些死去了的朋友或者爱人呢是融为一体的。佢好骄傲，虽然呢佢一生呢都系冇接触过快乐，佢话充满咗不幸同苦难，但系佢系一直喺度追寻緊呢种不幸同苦难。佢话好似一座星星啊，喺大海上面呢望住嗰啲巨浪翻滚咁样，佢根本唔在乎佢系苦难同不幸，佢要去追寻佢，去到最后佢嘅觉悟系咁样。而且呢就正如我头先所讲啦，佢话佢不会交出任何颂歌，佢决定诅咒呢个时代，诅咒呢个国家或者系呢个政权。佢讲嘅系天地难容嘅诗句。佢从一开始嗰种歌唱优美嘅爱情，歌唱生命，再到最后呢，佢系要讲呢啲呢不为天地亦都不为所谓政权所容纳嘅诗句。咁呢佢第二段呢，其实佢话佢珍惜嘅系咩呢，佢珍惜嘅系我哋两个人可以喺埋一起，即使呢系被深夜窒息了。 其实是未来啦，可能最后希望他都是跟他的朋友他的爱人一起。 他讲的是绝望的东西，他说在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的城市他们怎样可以同时感受到同样的命运呢，只有是同时死去咯。 嗯，其实最后阿哈马托娃他的即晚年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他其实晚年呢多少有恢复所谓恢复名誉啦，在50年代，还有呢是允许他出版他的诗集。 但系咧佢有两首著名嘅长诗吓，一首叫《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就其实就讲紧咧成个战争时期嘅俄罗斯嘅苏联嘅，咁咧就有有限度咁样出版咗。但系佢另一本咧叫《安魂曲》长诗，系、一直去到1980几年啊，佢死咗20几年啊。先至被出版，因为嗰首诗入面呢就係、真係真真正正呢係为嗰啲曼德斯坦姆啊、帕斯捷尔纳克啊呢啲诗人呢去即係抱不平啦，同埋去安抚佢哋嘅灵魂。 係，所以叫做安魂曲。 係呀，就去到所谓即係苏联解严就嚟呢即係解体之前嘅前夕先至得以出版。 咁我哋一连两个星期介绍咗阿克马托娃嘅作品啦。 係呀，咁希望呢我再搵一啲呢就冇咁沉重嘅诗可以即係平衡返啦。 需要沉淀㗎佢啲诗。 係啦，其实我头先我想讲嘅就係话咁炎热嘅夏天呢读一啲嚟自咁冰冷嘅角度嘅诗都几有趣。本来我仲想介绍一首诗，佢讲呢佢係一个北方嘅诗人。俄罗斯北方，他说你们西方的东方的南方那些都理解不到我，只有北方给到安慰他，虽然北方很严寒。那我想这些严寒的诗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提供另一个向导去理解人类的命运。 是，我们下一集再介绍另外一些诗人，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